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n 就在此时发生， 现在 Music Sherlock Man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交易，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n。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你最最钟爱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由 DJ 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我的朋友，在周日的晚上，2018年8月26号。还想着6月份呢，这时间过得真快。一直都说呢，这个2018年呢，哎呦，到6月份的时候呢，过了一半了。你看哈，一眨眼8月份了，8月底要来了。迎接了这个9月1号开学之后呢，忙活忙活10月、11月，你看又到年底了。你会发现这时间呢，好像在某一个时刻，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好像呢，不小心被谁调快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我们不能天天都想着这个时间这个问题啊。时间呢，滴答滴答的往前走，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自己的梦想和每天每时每刻所追求的自我的这个价值实现，梦想的实现都是不能缺少的，不能是个缺少，加油啊！DJ 麦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继续为大家加油。工作日当中呢，好好工作；在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呢，好好放松，好好玩。今天晚上2小时，跟大家在空中好好聊聊音乐，好好唱唱歌，听听歌，玩乐一下。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咯。今天的开场歌，送给抢到今天麦家族点歌贴沙发的这位雪林儿。 瓶盖，希望从手中醒来，证明快乐它存在。每一秒满载期待，生活是无限精彩，迎接着畅爽开怀。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游乐场，最美好的事物生于分享。轻轻喉咙， 把巨星大声送到你心中，你扶着火红，让你脉搏跟着我的热血一起疯狂的跳动，温度升高不要再等一下，尽快温化我们畅行一下，反正说还开放自己一家，汇聚所有阶梯让我们畅行一下、yeah! 别让你太神经太紧绷，现在就放轻松， 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我是张靓颖。 好了，看到了众多同学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麦家族 My World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线上跟大家 say hi。 雪玲儿同学呢今天晚上想听到的是千年梦，我写的那首一直没有发的 demo 和 TFBOYS 的歌哟，千年梦和 TFBOYS 放在一起听起来还要感觉挺有效果的。 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我爱有一点自私，可是未来谁知道，我的心很自由。哦哦，说你会爱我，说你爱我，爱上一次旅行，到谁不知道，我遇见你呢。冬季的秋天，冷的雨和泪，抬头舍不得的回忆会不见，所以我只要你真心，在这一刻你的真心，虽然也许最后还是说再见。所有美好美丽的事，我都不想再等待， 古的一位听众 J 麦九零，他说呢，要在节目当中呢开启一下活力点唱机，这是我8年前的节目的一个单元哈，就对了。然后今天要走复古路线吗？盛夏的盛夏啊，这首歌呢前奏已经响起来了，同时呢想满足了刚刚那位抢到沙发同学的音乐愿望哈，来自 TF。 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 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想你。能陪我走一程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来的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 好像一到了周末的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刻，什么都不用做，却又什么都可以做。结束了一周的工作，洗去风尘，躺在床上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时刻，刚好看到了很多同学的留言，有刚刚那位在上一时段要点播，哇，也是有年头的一首我创作的一首歌曲啊，当时呢给一部舞台剧写的主题曲。嗯， 兵荒马乱，隔前世纠缠，数千年恩怨，读不懂你的眼眸中的伤感。 千年梦， 悬崖垂断，欲哭却泪干，白绫风中散，等千年情难断，劫已难。家世纷乱，婆娑残泪眼，量不透我的内心中的勇敢。天涯遥远，抵不过千年轮回的纠缠，望不穿，泪打转，爱恨断。天涯遥远，抵不过千年 转，泪打转，爱很短。千年梦，梦不醒，心太难。 天涯麦克风， 真没时间去上城北桥，眼儿闭上 田馥甄有新歌来喽，在自己的房间，褪去歌手、女艺人这样的这个光环之后啊，回到自己的房间，又在思考些什么呢？所以他的新歌就是在自己的房间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呢，所酝酿出来的一首歌。下周也会来首播。More night.

走也带我走。 天大麦克风， 你之后心还是痛苦，如果被伤后少了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付出？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深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没保护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你爱我？你有没有听说我已经面带笑容成为越年高的我，跟着你就不再难过。谁都没错，都认真的爱过，在命运面前才懂人有多脆弱，阻止不了谁离开我。我是深深的爱过，你永远的期待你在我的心中，你走了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的空中跟大家甜蜜约会，在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周日晚上的十点到十二点，每个周末两三小时，三五好友齐聚在空中。你周末过得怎样？今天又是周日了，做好明天工作的准备了吗？ No kidding, I can't pin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that beautiful mind? I'm on your magical mystery ride, and I'm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 but I'll be alright.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Oh,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beating you down.My rhythm and blues, 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in my head for you.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 the min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上次做客节目的朱莉安同学，他说呢想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想问一下双休日大家过得开心吗？他说好烦了，明天要上班了，如何调整好心情入眠呢？有没有一些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在睡觉之前呢，其实呢可以听听自己特别喜爱的音乐，老歌听一听，你会发现哇，有一些小小的思念和回味。再就是呢，在睡前呢不要吃太多东西了，当然我知道很多同学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啊，尤其是在周末的夜晚。毕竟呢像我一样哈、啊、这辈子呢为减肥做的最大的努力是什么，就是在吃我们家火锅吃烤肉的时候哈、啊、蛋糕冰淇淋的时候呢配一瓶这个无糖的饮料啊，也算是为减肥做出了一丝丝贡献。 我们故作冷漠，各自的生活，我们故作冷漠。 这么恋曲，是不是你可以能把昨天都忘记？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的15157，他说也许每个人都有他的孤独，当然在城市当中尤其明显，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渴望遇到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的所有即将要想出口的话，所有 城市

几分苦也一念破碎，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面目真现在晴空风变，几妇女后将你泪坠点，誓言斑驳起舞姿势经过风雨中间，让我一目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是最后一个时段了，下次我们的空中约会要一起拥抱九月。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进入到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被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哭了，不笑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感染，别听慢歌。人生纷纷惹惹，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反正都释怀了，关关都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段争执都被祝贺定格。 周末现场，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天鸟巢演唱会今天晚上也收官了。五月天这个人生无限公司啊，北京鸟巢终极版演唱会呢，今天晚上上演这个收官，也是在这个24号到26号连续三场的演出，在此刻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三场三天，从我的这个朋友圈呢，这个发布啊，线上的观看的效果来看哈，这所谓是座无虚席就对了。前前后后吸引到了30万歌迷前来加班打卡。 天，我的世界没有屋檐，肆意的雨水那是我的一切。若你能看穿我什么，若你能留意我忧愁 All the time， 可不能颠倒世界，我思想能 要你陪我捍卫，我知道就算竭尽全力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打扣的东西活得心存感激，一步的终点无所谓，倾听过程的含义，当我已不再叛逆，弄坏的姑娘回心转意，我粉丝替我翻山越岭，用我的运气拍个电影，听我的强的心流水，这一切恰似刀光剑影，他们说的沉默的不重要，连飞人当然无可救药，成功的感觉早就嗅到，如今的一切 How feel now， 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要成为你的唯一， 说到了刚刚的五月天的演唱会，这次在鸟巢呢，也是很多很多同学都非常期待，而且呢看得很爽，对不对？然后25号的晚上哈，就是昨天晚上呢，蔡依林也是呢空降在舞台的中央，并且呢动情演唱了这首《天空》，就在五月天的鸟巢演唱会。 听着自己的心跳。规则的跳跃，我安静地在思考，并不想被谁打扰，我们曾紧紧拥抱，却又轻易地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 陈琳蔡依林的哇动情的天空。那说到呢，昨天晚上在鸟巢的演唱，陈琳呢也是以一个非常保守的造型亮相了哈。然后呢也自己说这是第一次在鸟巢开唱，哦，之前没有在鸟巢唱过歌吗？他说五月天呢也在现场哦，调侃他说，由于呢团员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都已经成家了，所以呢都不敢直视他火辣的这个蔡依林的身材啊，不然呢回家之后对吧，有的这个算盘该跪算盘的跪算盘啊，该跪这个键盘的跪键盘是吧，啊，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by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 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麦麦。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都然围着我转，我让夏凉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嫣然围着追赶，瑟瑟发散让人万物喜欢，我让心事怦然亮起波澜，我让满目傲然亮起梦幻，人们飞然聊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好。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56，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下周六晚上的9点，不要忘记回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让我们下周